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的？ 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各位朋友，歡迎回到《感到感言》第一集的第二節。我們《感到感言》是一個新節目，剛才如果有留意我們第一集第一節的朋友就知道，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就是丁屋政策。我們知道最近有一宗大官司，就是丁屋的司法覆核。這個這樣的司法覆核對於香港的土地政策，不單止是丁屋，對於未來的土地政策發展非常重大的影響。我們今天很高興繼續跟 Brian 講一下，好了，究竟什麼是丁屋，什麼是丁權，然後這個丁屋政策來到今日究竟有些什麼變質的地方，令到我們搞到要去司法覆核去想清楚究竟做不做。上一次已經講了很多丁屋的事情，我已經知道了，丁屋原來不是政府然後都給你地你起，原來是你拿著塊地就跟政府說我現在要在農地上起屋，正常農地起屋就要給一筆很嚴重的補地價，但是丁屋就免了它。聽說它都 OK 啊，即不是太過分啫，為什麼搞到現在好像很特權那樣呢？因為譬如我就算是在市區住，我很窮，你住公屋你都有一個優惠啊，你譬如住買居屋都好，一樣又是一個便宜的市價，三分一或者三分二給我，甚至乎我賣出來都是要補回地價，都好像沒什麼問題啫。為什麼丁屋搞到這麼大鑊呢？是吧？ 我想市民對於丁屋有特別大的感覺呢，不是因為原居民有我沒有，是因為某些人，不一定是原居民，去濫用這種的特權，是吧？轉空子，令到它變成一個即地產項目，賺很多錢，一間可以講講，很嚴重，即係猖獗的程度是再衍生了很多一些社會問題、治安問題、貪污等等。在這些背景底下，市民才對這個特權這麼有意見的。所以就不是说鄉議局只是说市區人眼红啊、妒忌啊，所以才吃不到葡萄說酸的這樣。 其實所以丁屋政策就如果真的這麼簡單就好了，但原來不是。所以呢，我們本土研究社就做了一個研究，我們可以看看那個研究呢，就是我們2017年做的新界套丁研究報告。這個研究我所知的是 Brian 主導的， 是的，我們2018年頭的時候公布用2017年的資料呢，去就看回整個新界即有沒有套丁的現象出現，有多嚴重呢？剛才所說是濫用丁屋的特權嘛，有個俗即有比較通俗的說法，就是套丁。套丁是什麼意思？ 關鍵詞就是套丁啦，我們今節成節跟大家講什麼是套丁。 套丁簡單講就是非法買賣丁權。 是。 那為什麼是非法呢？又要講返本身。 那我們從合法開始講起啦。 合法啦，合法。 譬如我是let's say我是原居民啦，我夠18歲又沒有屋住啦，我去找政府就說我要起丁屋。好像有兩個情況啦，我們剛才講如果我有地，咁我就係咪係咪有咩地都得？譬如我喺香港，譬如我喺香港港島有笪地，我同政府講話，我有笪香港嘅農地，唔知有冇啊？ 有㗎，有㗎，有㗎。 可唔可以起丁屋啊？咁得唔得嘅咧？ 係唔得㗎。如果係嘅話，世界大亂㗎啦。 哦，咁丁屋有特定嘅地方起嘅。 有嘅， 咁即係新界就得啦，係嘛？ 新界同埋有一個叫村界嘅。 我要喺村界。 村界或者鄉村式發展地帶，一種規劃嘅用語。 即係總之唔係周街起，譬如郊野公園唔 得 嘅，亂起啦，係嘛？就譬如你喺沙田第一城隔離有塊地咁，又唔得啦。咁你要喺條村度。 咁同埋好似唔可以去第二條村添噶嘛，即係譬如我係元朗嘅原居民，我住喺度，咁我可唔可以去西貢起丁屋咧？ 就唔可以嘅， 即係唔可以無端端就飛過去。 有一種飛丁嘅做法就係喺元朗譬如十八鄉A 村飛去 B 村 OK 嘅，就視乎翻嗰啲村其實冇一個即係 agreement 啊之類嘅，唔係必然嘅。 所以都有啲限制，即係譬如西貢都唔可以無端端飛丁飛去元朗。 跨區唔得，跨區 元朗可以飛元朗。 即係換句話説，係會有好多限制。而呢個限制背後咧，亦都要了解就係、是香港本身有一個城市規劃的需要在這裡、如果不是的話，我是原居民的話，我在中環買一塊地，跟住我喺嗰度起啲我唔得噶嘛， 係 大家都立刻諗到係唔合理， 所以 一定需要啲規範。 好啦，咁我哋知道啦，咁好啦，咁我守規矩啦，咁我即係有笪地，我應該係嗰笪地應該係要喺村嗰度嘅，即係譬如我住條村，咁啊喺翻佢條村嗰度有笪地我買咗，咁我又申請。 亦都合理嘅，因為以前咧你講可能清朝嗰陣時候咧，啲新界氏族係集體聚居噶嘛，即係佢一個好緊密嘅社區嚟嘅， 即係圍村啊嗰啲啦， 無啦啦飛到好遠。咁就起噶嘛，即系唔系開荒牛啊嘛，係有咁嘅 case， 不過係絕少嘅，絕少嘅，唔係一個習俗嚟嘅。咁所以根據翻即係傳統權益嘅精神，應該係喺翻自己村嚟嘅。 即 係 跟翻傳統咧，你喺元朗住，你唔會走去西貢起嘅。咁所以你睇翻元朗起啦。咁呢個都冇問題嘅。今日丁屋政策都係咁啦，係咪？ 係 假定係 假定係咁，假定 係咁，即係可能有啲方法嘅嚇。不過咧，我 另外咧有個好重要嘅要點咧，就係自古以來啦，甚至乎喺丁屋政策設定嗰陣時候咧，呢啲起嘅屋咧，其實佢係唔會，即係話佢係應該要係自己起嚟自己住，自己起嚟自己住，咁即係都好合理啫。 即係譬如我本身有屋住咧，我就唔 suppose 無端端就起間丁屋嘅，我就應該話嗱，我而家成家立室啦，老婆仔女一大竇啦，咁我就去啦。 咁自古以來正常嘅情況之下，我有地方夠住就住啦，除非我有需要，我先至起間新屋嘅。譬如我結婚、生仔咁樣，咁我需要啦，即係可能脱離呢個娘家，跟住去即係揾下地方成家立室。 我諗呢個其實係好古老對於屋嘅理解嚟，係即係諗下古代人冇炒地，冇炒樓炒地產噶嘛，即係有一間屋，你唔會話哦，我特登買嚟收租嘅，即係其實好少，多數係有家族需要，即係譬如有多房人咁咪起間屋俾佢咯，咁所以丁屋政策嚟到今日咧，似乎就有好多人就未必係出於自己嘅需要就去起咁。 但係丁屋政策本身咧喺1972年批 嗰 時候咧，批嗰陣時係港督會同行政局批核呢個政策嗰陣時係講得好清楚嘅，條件咧就係、是。男性原居民後代啊，一滿十八歲之後咧，你一生人有一次嘅權利向政府申請， 一期一會啊，真係 喺自己條村度起一間屋自住，自己住 ，OK？ 哦，講到明自 己住 添， 自己住，英文叫 adequately housed。 咁照計唔賣得噶，點解會後來？咁幾時開始有人賣，同埋點解又俾佢賣咧？ 其實咧，依、這、一個就好關乎到70年代打後咧，新界社會嘅變化啦。咁嗰陣時新市鎮慢慢起啦，地價飆升啦。咁喺70年代以前嗰十幾廿年咧，慢慢喺新界嗰個農業式微啊，咁好多啲原居民嘅即都可能遠走他鄉啊。 即係離開農村就走去城市啦， 或者甚至乎去外國添。 哦 ，OK， 係好多人移民嘅， 好多人移民。嗰50、60年代好多移民咗英國、 荷蘭啊。 咁佢啲土地咧，即係其實新界傳統農業社會喺嗰陣時候慢慢瓦解，即係對於農民對於自己嘅土地嘅連結脱離咗。咁就變咗一件好似可有可無嘅嘢。啊，咁有人。某一天怂恿你去英國嗰度怂恿你，喂你村嗰度啲條嗰塊地都冇用噶啦，不如賣咗佢啦。或者你起一間丁屋啊，翻嚟申請起一間丁屋，不過賣俾我係啦。 咁但係如果係咁，就違反咗政策原意嘛？政府當初點解會話佢即係佢同啲原居民唔准賣嘅時候，咁原居民講啲咩說服到政府話可以賣咧？ 原本係冇啲咁嘅安排嘅情， 即係唔准賣嘅，其實講到明就係、是。 因為政策寫了嘛，即係話你自己住啊嘛。 咁點解無端可以賣咧？ 咁政策寫了咁啫，但係佢冇任何安排就話啊，如果真係需要賣嗰時點算咧？咁嘅樣。 咁有咩需要賣咧？佢 原 居民點解釋自己需要咧？ 我哋又睇翻 檔案啊，即係歷史嗰啲解密文件咧，就發現嗱，原初咧就1972年嗰陣時候咧，政府就講明嗱，呢個政策咧係一個特權嚟嘅，但係一個特權咧，要小心運用係啦。呢個政策丁屋政策嘅成功係全賴於原居民嘅合作，就自己住就自己住啦，你唔好賣出去啊。 自律啦，係咪？ 自律，自己律， 自律同合作 係合作，自律。咁但係咧。原來 Day One 開始已經賣了了。 其實你咁講已經知啦，即係有一個政策，原來要行之有效成功咧，就要你自律嚇。 嗱，即係冇監管，嗰陣時冇監管。 即係其實好搞笑，係咯。咁即係你屋企而家唔裝門鎖，究竟有冇人嚟偷嘢咧？就睇啲賊自唔自律。 有一個有趣嘅一件事咧，就係、是、即係就講話1972年批嗰陣時政策，睇政策文件啊嘛，寫到個自住嘅， 自住。 咁但係咧，政府公布依單嘅政策俾鄉議局，喺嗰封信度咧，係冇咗嗰句㗎。 哦，即係冇咗話佢一定要自住 㗎。咁啊變咗一個一個好似默契咁樣啦。嗱，我放曬水俾你啦。 嚇，咁啊，你想點就自己識做啦，唔好太過分啦。咁 唔好咁過分啦。但係原來真係咁過分嘅。係。咁咧 但我記得即係我睇即係你哋都有講嗰啲解密文件啦。好似佢哋當初有說服政府點解佢要賣㗎嘛？即係譬如。政府又好冠冕堂皇啦，嗱，我而家俾咗你住，咁你解決人生問題，咁啊安樂啦，點解無端要賣屋？咁佢就話嗱，好大鑊噶嘛，如果唔俾我賣，咁我一個有好迫切嘅經濟需要嘅時候點算啊嘛？ 係啦， 咁有迫切嘅經濟需要，譬如好簡單，你生老病死就好多啦，係嘛？即係譬如一個唔覺意老人家屋企病，係嘛，要大筆醫藥費，咁佢賣屋。係嘛？咁呢個都講出嚟一個堂而皇之嘅理由。不過我記得好似有一個好特別嘅理由㗎喎。 嗰陣時候大概1975年到啦，75年嗰陣時候，丁屋政策運行咗3年，好多問題係啦，好多人賣，好多人套丁啦嚇。 係。 咁佢哋就發現呢個情況，就寫信警告鄉議局啦，做一樣咁樣係啦。 唔好亂賣喎。 咁乜鬼啊？喂，你當初話明話， 當初話自住，做乜亂賣咁？咁即係原居民點講咧？咁 跟住原居民講咗句説話，政府都即係窒咗窒咁，就係話。咁嗰啲地係我，咁萬一我真係咁不幸，如果屋企係突然之間有需要錢嘅，譬如可能病咗啊， 係啦係啦，呢度 破產啊，破產啊，咁你都唔可以唔俾我賣噶嘛。 我覺得其中一個破產嘅理由好搞笑嘅，就係賭錢輸親家咧就破產，咁都係一個陳情嘅理由，即係當時原居民係攞埋呢樣嘢。 我可能賭博都係傳統權嚟 嘅。因為佢哋會話：喂，大佬，咁我一間賭錢賭馬，借咗大耳窿輸曬，咁好慘噶嘛。咁所以我咪要賣屋咯。咁你唔俾我賣，係咪睇住我瞓街先？ 政府收到呢個信件之後就覺得走得係喎。咁冇理由即係完全一刀切咁樣禁止。 所以港英政府真係好仁慈啊！無論你係生老病死，亦或係賭錢輸咗， 我唔知 係 咪扯貓尾啦。 咁佢都係會俾你買。咁所以後來即係去到75年、76年度咧，佢就終於就所謂叫規範化買賣呢樣嘢。 但係76年頭嗰陣時候就正式有個補地價程序啦。我再解釋咗先。一開始講話咪起屋唔使補地價， 點解又要補地價咧？ 唔使補地價咪起屋嗰陣時候。咁你有著數嘅，但係條件你要自住。但係如果你突然之間唔自住嘅話，其實你要補償翻政府，補翻個地價俾佢，因為你一開始免咗補地價起 屋嘛。咁都合理啊，聽落去咁啊 OK 啊。 咁但係佢肯咁樣批呢個政策嘅改動咧，背後係因為信納咗鄉議局所講嘅一樣就係，喂， 冇錢點算？ 冇錢點算？ 而家發窮屋啦，咁樣你唔俾我賣，我瞓街。 咁但係原本係政策係俾你要自住啊嘛，我俾你去賣係因為酌情你個困境。 嗯， 困境就係你咩生老病死啊，突然間要錢啊，係即係一個。 所以 suppose 應該要有個困境 先至， 咁你先可以賣啦， 係 咪？ 咁但係 需唔需要證明自己有困境咧？ 咁呢樣嘢咧係要有賴政府咧去審批嘅過程之中睇嗰個 case 係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嘅？ 咁啊，即係呢個跳 forward 少少啦，就係、是、我哋其實咧從呢個丁屋買賣嘅數字就知道，其實新界原居民真係好多困境嘅，因為咧大部分嘅丁屋今時今日咧，我哋做個 research 咧就係、是、發覺近呢即係10年到啦，可能有一半丁屋咧保守估計啦嚇，好快短期內就已經賣咗啦。 係， 咁啊可見新界原居民嘅人生嘅困境就非常之多。 我有一次做電台節目啊，同 成誒，即係侯志強啊，即係我出咗一份報告之後， 侯志強就係新界佬啦，即係而家非常之有名嘅原居民，係希望保護佢嘅傳統。 我嗰日就攞住份售樓書，就係嗰啲丁屋屋苑土丁㗎啦，土丁㗎啦，跟住就問佢：哇，成條村三四十個村民。 全部都要賣樓喎、 啊！突然之間好有困境，條村係咪風水有啲問題啊？跟住佢話：係啊，咁啊，生人好窮噶嘛，户口都冇幾個零咁，跟住即係佢哋其實解釋唔到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根據政策原意，佢係要賣屋嘅話，其實本身係要酌情你先賣啊嘛。係，咁政府應該係有一個即係嚴格審批， 即係應該要睇噶嘛，即係望下你究竟你係咪真係好唔掂。 咁但係好明顯唔係啦，而家 即係冇睇過啦嚇。如果唔係新界原居民嘅，我諗絕對唔係丁屋政策可以幫到佢，即係政府應該強力介入嚇，幫啲原居民應該無端端三十幾個户一齊賣丁屋嚇，咁 make sense 啊？ 咁所以佢本身嗰、那個諗法係你酌情先俾你賣，咁但係今日咧好多即係可能久而久之啊，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啊咁產業啊嘛，我業權人你點解唔可以賣？即係大家唔好忘記本身依個政策。本來是俾你自住，先至可以俾你免補你架誒資助資 即其實你嗰個產權，即香港人好中意講產權啊！即係產權，我有咗咁咪做乜都得咯，係嘛？咁 唔係絕對㗎，唔係絕對。 呢個好明顯唔係啦，因為第一你嗰、那個買地買咩都好有契約嚇，香港人應該講契約精神啊，係嘛？咁嗰個契又唔係咁寫，咁你唔可以亂嚟啦。啊，咁呢個政策有個原意係俾你自住嘅嚇，係你好唔掂先俾你賣嘅。咁如果你又唔係好唔掂就走去賣，咁又違反咗個政策原意同埋個精神啦，係嘛？咁所以即係呢度好多漏洞啦。我哋講翻轉頭就會搞搞下，就有一樣叫土丁走出嚟。咁但係我亦都由頭再 backtrack 翻少少啦。嗱 ，let's say 我而家做原居民好乖啦，係嘛？我有笪地啦，我走去同政府講話我要做呢件事啦。咁佢就應該俾我唔使補地價。就可以起屋啦，咁起完間屋咧，咁如果我真係有好唔掂啦，嚇、啊，咁我就可以補地價就賣。咁、但我都記得有個政策關鍵咧，都係要五年內，嚇、即係我五年內如果賣咧，先要補地價。係啊，我過咗頭嗰五年咧，連地價都唔使補。 係啦，如果你係私人地，本身私人地起丁屋嘅話，你喺五年之內買，你要補翻地價。咁但係咧，好有趣嘅就係你第一年買同第四年買咧，嗰、那個補地價咧係唔同嘅、第一年要補多啲，第四年補少啲。咁所以你越遲買咧，其實係你補得越少嘅。去到第五年以後咧，其實你唔再需要補地價都買得到。咁咧其實 咁、那、呢個就更加離奇啦，即係原來一蚊嗱呢個就好大鑊啦。即係譬如我哋今日都知道居屋。啊、你如果你住了十年了你要賣啦嚇，咁、啊、係可以賣的嚇。嗰、啊那個政府最初的政策原意就是希望你可以置業，因為、啊、而呢個置業的前提都是覺得呢間屋係屬於你的啦，你有嗰個產業的自主權嘅。咁、啊、但係咁你賣嗰下，政府都會走嚟同你收翻嗰個地價嘛嚇、啊。即係居屋的情況就是你住了五年又好，十年又好，就算住咗廿年都好你賣嗰個 moment 都要補地價。咁、但係丁屋好奇怪，五年就唔使補啦。咁咩意思咧？其實唔係倒翻轉咩？就係、是、我住得越耐，優惠得越耐，咁我應該放棄咗嘅時候，咁就應該賠翻俾政府啦嚇。咁、但係原來丁屋政策又唔係嘅嚇，五年就有嚟嘅嚇。咁呢啲又係一啲好奇怪嘅政策安排。 歧視嘅成分咧，即係涉嫌歧視成分嘅，又喺今次公司冇處理到。 Okay. 即係丁屋政策做咗一百萬樣嘢係未處理嘅。 OK、OK， 好啦，咁我又知道多一個丁屋政策嘅奇怪之處。咁啊，講翻啦嚇，咁啊。其實咧，坦白講，原居民而家如果走埋去話起屋咧，其實就好困難，我哋都知道嚇，因為今時今日嘅香港嘅地，就算係農地都好啦，價值都不菲嘅、即係講緊可能你要買一笪地都要百幾二百萬先買到，咁、一般原居民如果真係咁窮啦，如果我真係、真係冇辦法，咁其實我係享受唔到呢一個丁屋政策噶嘛嚇，咁、當然啦嚇，咁我哋睇個 report， 我哋知道。有另一個方法可以嘅，就係、我哋同政府講嗱，我而家原居民，我連地都冇噶啦，嚇、咁有個 leeway 嘅，即係有個唔係 leeway 啦，即係有個解決方法，就係、政府所謂預留一啲地，就俾我去買啦，嚇、咁我都可以平 so call 平價買，咁都得嘅。咁但係個前提都一樣啦，如果我一蚊都冇嘅，嚇、咁就冇辦法解決呢個問題啦，嚇、咁係咪有一樣嘢就係喺呢個時候咧，就似乎就有呢個需求同埋有呢個供應啦？就係、如果我冇錢，咁但我有丁權， 咁就有人出咗條橋啦，就係如果我有丁權可以免補地價，咁但係有人有錢有塊地，但係佢要補地價，咁我兩個 match 埋， 佢哋叫合作咯，即係地產商，地產商有地冇丁， 係 男丁就有丁冇地， 係 啦， 咁就係一個 perfect match 啦 ，perfect match 係啦，跟住就起丁屋啦，咁但係起丁屋其實咧，剛才咪講丁權買賣嘅， 係。 好多啲咁嘅情況咧，我哋做過研究嗰陣時就發現，好多呢啲咁嘅所謂合作計劃咧，最尾嗰棟樓咧係起完之後咧，立刻賣咗出去當一個普通樓盤咁樣，豪宅樓盤嚇，即係丁屋屋苑啊咁。 所以講到尾就係、譬如我真係原居民有丁冇地，然後地產商有地冇丁，我走去蘇哥同佢合作啦。合作嘅結果咧，斷估就唔會係我有屋住嘅，斷估就係有人賺咗好多錢就離場走咗，咁我就得收到有少少錢咁先啦嚇。咁我覺得有一條數一定要同大家講嘅嚇。呢頭先呢個過程咧，如果做得唔好咧，或者有犯法情況咧，即係違法情況咧，我係可以叫佢做套丁嚇。咁事實上套丁唔係亂噏㗎，因為喺2000年九十年代尾到2000年初咧，其實咧就已經有打過好多官司咧，係法庭判咗套丁係違法嘅。咁最近一單，如果我冇記錯，應該2015年 係啊，就沙田 有就係、沙田有一單套丁案咧，就法庭係裁定咧呢個套丁係不合法嚇，咁啊係要 套丁一向都唔合法嘅，因為套丁政府都咁講嘅，係啊，因為套丁必然牽涉個就係你涉嫌詐騙政府，令到個政府相信依笪土地。係、那個男丁係周會之後享用，係實益擁有人嘅。 Okay. 之下呢個條件底下，我先批有丁個牌照俾你。哦，原來唔係嘅，原來咧男丁係同地產商簽咗一啲秘密協議，買賣丁權，事先買賣丁權。 嗱，所以喺現行政策底下，所謂嘅買賣丁權都係犯法， 一定犯法， 一定係犯法。即係譬如我 事先買賣， 我一早同個地產商，即係譬如可能我話 initiate 或者地產商同我講話，但係你而家。啊，窮人嚟嘅，咁你就冇錢噶啦，不如咁啦，我而家就塞200万俾你，你買笪農地，咁、然後咧，第時我哋起一間丁屋賣出去，賣1000万之後咧，咁咧我咧就會分翻200万俾你啦，咁樣。咁呢個活動我哋就叫做買丁權。 買丁權就套丁。 咁但係其實呢、這個咁樣，我頭先講嗰件事就係佢預先知道我唔會自己住，然後預先俾一嚿錢我去買地，然後我轉頭買翻曬俾佢咧，咁呢個係犯法嘅。 呢、這個犯法因為佢一定牽涉咗個秘密協議，就係、剛才講啊，究竟我俾點樣安排你去申請丁屋，但最尾你一定話賣翻俾地產商去再轉賣嘅。咁依啲咁嘅安排咧，係詐騙咗 政府， 詐騙政府。因為如果係咁嘅話，政府就唔會批，即、就是、政府知道咗就唔會批個丁牌俾你。 嗱，咁我哋趁仲有少少時間，我想 show 一 show 嗰個所謂即係套丁嘅嗰個示意圖啊。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複雜嘅過程嚟嘅。咁今集嘅節目未必可以完全介紹，不過咧嗱，睇一睇呢個圖，咁我哋都可以逐樣講嘅。 咁啊，正話剛才講話係地產商啦，其實而家丁屋政策最受惠嘅其實唔係普通原居民， 即係譬如我一個窮嘅原居民走去，其實我最後賺嘅錢就唔係大份嘅， 唔係㗎，因為本身咧係牽涉咗地產商背後操控整個產業，地產商可能係一啲小型地產商或者一啲鄉事派、鄉紳、鄉議局高層嗰啲去操控整個產業嘅。 咁啊，睇睇呢個圖，我哋講下究竟係點開始發生 喺好即係過去嗰幾十年咧。唔同的地產商已經買了鄉嗰、那個鄉村 土地 很多地方㗎啦。 哦，即所以首先咧，就成件事一開始就不是原居民自己做啲咩先，可能首先有個有錢佬，可能佢係原居民或者佢不是原居民都得嘅，就係佢好有錢，然後佢買開好大塊農地，係 啦，好大塊農地， 同埋喺條村入邊嘅，因為佢都知道即係佢識嘢㗎嘛，佢唔會無端端買得即係其他啲唔關事嘅地，佢一定要買翻村界入面嘅地， 係啦。 然後咧就囤積居期啦嚇，等到某一個 moment 咧，咁佢就開始做一件事。嗰件係咩咧？就係我哋圖一嗰個係嘛？ 圖一嗱係啊，大家見到咧就係佢首先咧就會向地政署咧就即係首先佢想套丁先啦嚇。 係啦係啦，即係我哋知道佢諗咩㗎啦。咁佢點做啊？即係譬如我係地產商，我而家要套丁啦，我而家有好大塊地， 佢有好大塊地咁。諗下我喺塊地仲未起好多間丁屋㗎嘛，但係丁屋係本身係一個男丁一個地段起一間屋嘅，咁所以佢一定咧會。盡佢可能咧，將佢嘅大塊土地切成唔同嘅地段，叫分割地段。啊、譬如係一笪唔不規則嘅農地，可能切到豆腐潤咁細咧，就將來咧會一個地段就同一間屋，揾、一個男丁 套上去，套丁就是咁嘅意思。 係，即係話嗱，我而家咧就有一大塊地，咁我就晨早知道究竟每塊地要幾大，就啱啱好起到間丁屋啦。 1000至2000尺度啦。 係啊，咁我就晨早知道要咁樣界㗎啦。咁於是我一塊地好大，咁然後就界十份 ，let's say 界十份啦，細細地界十份，然後咧就揾十個原居民嚟，咁我就話嗱，我而家咧將我咁塊大塊地就已經同政府就拆咗啦。咁我就賣俾你啦，咁呢十個人咧就每個人買咗一塊啱啱好夠起丁屋嘅地啦。 係啦，名義上轉咗俾佢。 係 啦，咁跟住就個男丁咧就攞住依塊地，就加埋佢自己申請丁屋嘅資格咧， 就去申請啦。 同我話：我好想喺度自己住啊。 係 啦，跟住地政署哦係喎，咁跟住 咁啊望下你又有地啦，你又原居民啦，咁好啦，你又 簽曬啦喎， 簽章啊，記住村長要簽字啊，咁啊村長就簽曬啦，咁就好啦，咁政府冇理由唔批你啊，於是就俾你起啦，咁啊不咁就 起完啦，咁啊批咗即係起丁牌照批咗俾你之後你就起啦， 係 跟住起完之後咧。就政府就嚟 check 嘅，哦，都幾好啊！ 即係起完啦，咁政府又嚟望啦嚇。除咗屋宇署正常嘅程序，其實即係佢哋批呢個過程都要嚟望下呢間係咪一間合格嘅丁屋咧？ 係啦，係咪有冇啲唔妥啊？住唔住人啊？咁啊批啲滿意紙啊、完工證俾佢嘅， 係咁就 OK 啦。 咁啊 OK， 今日就住得人㗎啦嚇。 咁係如果喺呢個時候咧，我係原居民，咁我就以為自己有得住啦，係咪咁樣咧？ 其實唔係嘅，因為原居民一早已經簽咗一個秘密協議咧，同佢同呢個地產商咧就係。指示嘅原居民咧，喺攞到呢個滿意紙啊、完工證之後咧，就走去地政署嗰度再申請。哦，突然之間我想賣啦， 係即係啱啱起完咧，你就已經可以真係申請。係啦，發覺我屋企真係有需要，真係唔夠錢使。 突然之間，仲要係三四十個男丁，突然之間同時間咁嘅需要，咁跟住就走去賣。政府又信佢喎。跟住咧就批即係補地價再賣出去咯。咁所以我哋見到好多好多類似咁嘅即係疑似套丁嘅個案咧，呢啲丁屋嘅豪宅咧喺新界你成周四圍都見到一式一樣嘅，冇特色嘅，全部都係。 即係譬如我哋落去實地考察，咁你見到有一啲屋咁啊間間唔同，咁你大概估到唔係一齊起啦。 唔係一齊起啦，但而家係。 咁但係你如果你而家去新界有啲地方咧，哇一大片幾十間或者成百間屋一模一樣樣嘅。 我哋最誇張見到120間一次過起。 咁你以為係一啲市區嘅地產商入去開發啦？未必喎，原來咧可以係120間屋咧，全部都係唔同人鋪嘅。 唔同人鋪。 但係佢係一齊起嘅，係一齊賣嘅。咁你就知道，呢啲係疑似套丁啦，因為如果我哋話咬細嘅套丁咧，可能我會俾人告噶嘛。咁但係咧，我哋知道啊，冇乜可能正常情況係咁嘅，咁所以我哋就叫疑似套丁。咁啊，講真啦，今日時間就差唔多，我哋好難再講得實，究竟套丁之後對於成個新界土地影響係咩啦？嚇，究竟賣咗丁屋之後分到幾多錢咧？咁呢啲問題似乎咧都唔係今集可以處理喎。 有機會再分享。 另外仲有官司嘅問題啦，咁所以咧講埋咧，我哋知道啦，丁屋嘅問題重中之重嚇，好影響香港將來嘅房屋同埋土地政策。嗱，今次呢個官司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去一舉擊破佢。啊、我哋都了解咗好多關丁屋嘅問題。咁、當然呢個故事仲未完，所以我哋嘅節目今次雖然完啦，但係丁屋呢個話題可以繼續講去。咁、希望下次啊請到 Brian 上嚟嘅時候咧，我哋再一齊繼續研究丁屋。記住，我哋係敢怒敢言，下次再同大家見面。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前先有樓住。逃犯條例係為公平正義。香港唔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喂，咪乱噏喎！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